陶喆有一首《天天》，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叫做《每天每天》，来自于方大同作曲并演唱。其实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像是一个人在简单的呢喃说着每天的日常。每天我们细算下来其实非常的简单，几点固定起床，几点刷牙，几点吃早餐，几点出门，几点上班，几点吃午饭，几点下班，然后几点回家，几点晚上看电影等等。包括你每年的一个旅行计划，其实算下来都是非常简单的日常。而这个日常呢，由于有某些人的陪伴，你会发现这些日常变得非常的平常。而一旦有一天这些人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这些平淡，这些平常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想念和怀念。11点05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策划。有时间的话，带上自己的家人，带上自己爱的人，去好好的满世界的转一转，放松放松心情，彼此联络一下疏远过的感情，或者是太过平淡少一些浪漫的这样的一些情绪。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斯里兰卡。还记得昨天我们去到了这个地方吗？名字有点不好念，叫做努沃勒埃利耶。努沃勒埃利耶呢，这里有非常漂亮的粉红邮局，据说呢，很多女孩到这里都是少女心爆棚啊。除了这里之外呢，还会有这个充满着红茶的 Bluefield 以及大名鼎鼎的 MacWoods， 在这里可以有免费的红茶可以品尝，而且可以了解到这个红茶到底是怎样生长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离努沃勒埃蒂耶仅仅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早上如果你要是避开早高峰的时候，好好的在这条路上慢慢的行驶，到达以后视野非常的广阔。那个时候你内心的感觉就像此刻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既舒缓又惬意，还有那么一点点小调调。这个标志性的哼唱不用猜哦， Tia 袁娅维。 天太阳光好强，我开始觉得烦那个窗，空气中弥漫着想象，你的笑容简单我想念，偶像剧中浪漫情节还在上演，我等着午餐，镜子里映出的嘴角蠢蠢欲动，诉说暗恋，人来人往忙碌的节奏，世界又转了一圈，模仿空中想你的瞬间，时间转动着心愿，喜欢你自由的自在，偶尔造作的表达爱情，就像你用眼神旅行，带我飞遍整个宇宙。童话世界有你陪伴，浪漫整个爱的旅程。每年音符把我围绕，没有抗拒你的理由。人来。有你陪伴，浪漫整个爱的旅程。 想你这首歌曲当中的编曲中有很多的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声音，包括袁娅维的这个哼唱部分啊，都很像是在旅途当中的那种拨云见雾的状态。要知道在旅行当中路上总是特别辛苦的，无论你是自驾行在路上一直往前开，风景再美坐在车里久了你也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在飞机上或者是在火车上久了以后，当你突然间看到一处非常非常漂亮的风景的时候，那一刻的感受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哼唱好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前面我们说到离开这个努沃勒埃利耶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呢，我们可以到达霍顿平原，而来到霍顿平原最主要要看的这个地方呢叫做世界尽头。世界尽头是什么样的，在这个园当中走一走你就明白了。霍顿平原呢，海拔在2100米到2300米之间，被山地草原呀以及云雾山林所深深的覆盖，是一个巨大的植物和动物园。当然为了保护生态呢，入园都是要经过严格的检查的，塑料包装是不许带进去的。也提示一下大家，如果真的来到这么漂亮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不要乱扔垃圾。如果你要可以起个大早，早早的来的话，第一个入园你会发现这里天还没有大亮，然后清晨呢低温还会飘着小雨，虽然感觉很冷，但是天的那种层次感，有红色的，有蓝色的，有黑色的，有绿色的，有白色的等等，交织在一起，从相机当中，从你的眼当中看出来的画面会深深的烙印在你的脑海当中。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来自于王力宏的我的情歌。 结果爱情是我失去你，没有关系，我有回忆，带着吉他继续流浪作曲，到处唱，不管何时何地写的歌，如果大卖了，红到你住的天涯和海角，也许情歌近来都很老旧，是因为爱你依然是我。写一首 果结局是我留住你，也许吵闹直到老去。 我的情歌其实在王力宏的众多知名的歌曲当中，它不算是一首大热的歌曲，但是每次听到之后呢，都会被深深的给打动到。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有一定年份了，但是每次听的时候，你都会被他的这种情绪，包括营造出来那种画面，深深的嵌入其中。关淑怡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无论是唱法、曲风、歌词、配器，在当时的香港相比呢，都是比较前卫的，没有走商业化口水歌的媚俗路线，所以呢，她一直也算是叫好不叫座，相对比较小众，但是有非常非常多铁粉的一位歌手。听着这首《可惜》，前一秒呢，可能还是裙角飞扬，下一秒也许就是人去楼空。人生当中有太多的无常，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邂逅到很多很多的风景，会邂逅到很多很多你不曾经历过、不曾见到过的一些人事物，然后重新消化之后，你会淡化很多东西，也会重新的把自己的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可以越来越看清看淡很多事情吧。来到霍顿平原，我们没走多远就会到达一个岔路。霍顿徒步走呢，其实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环形。刚才我们说到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看点叫做世界尽头，如果世界尽头算是终点的话，一条路我们可以走到世界尽头，当然不能走回头路。在世界尽头好好的感受完之后呢，我们再会延续另外一条路从世界尽头出来。整条路右边呢是略长的广阔平原，而左侧呢是比较短的丛林， 趁着人少，大家可以选择一边相对来说比较人少的地方，去感受一下壮丽的景色。前面听到了关淑怡的可惜，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作品呢，新歌。昨天在全美流行音乐颁奖典礼上呢， Mariah Carey 也是在现场演唱这首歌曲。很多人也是感慨啊，若干年过去之后，牛姐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演唱技巧呢还是那么的不错。 She was full of such trepidation. There in front of the whole damn nation. It was wild. Can't predict the coming storm. Promise that you'll keep me warm. I don't wanna play this wrong. He said, yoNobody's playing. Ooh, I'm in love, it's true. Yeah, damn, I'm fixed with you. And we all make mistakes sometimes, but I'm muddled through. I don't know what I'm supposed to do. Oh, baby, I'm in love, it's true. With you, you, you, you.Baby, I'm in love, it's true. Wait for breaking on the shore as we were sneaking through that door. Had to leave by 4:30. Still I yearned to touch you more and more. It was wild. Can't predict the coming storm. Promise that you'll keep me warm. I don't wanna play this wrong. He said, yoNobody's blending. Ooh, I'm in love, it's true. Yeah, damn, I'm fixed with you. And we all make mistakes sometimes, but I'm out of food. I don't know what I'm supposed to do. Baby, I'm in love, it's true. And ooh, shots are empty. Play confessions and nobody's 一如既往，牛姐 Mariah Carey 的海豚音 With You 和你在一起，去到任何地方，包括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世界尽头，都是非常幸福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这是玛丽亚凯莉的 With You， 这种她的浪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现在的新生代陈芳语，心动拍拍，感受一下年轻女生她们的那种浪漫是怎样的状态。 快一点，姐都很熟练。 修成长。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剧方面 ，CSM 52城国庆长假收视数据出炉。数据显示呢，整个长假期间正在北京卫视播出的电视剧《娘道》，除了10月1号和3号收视率全都破二，节后更是持续涨势，10月8号达到了2.43。这个结果一出，在电视圈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开播之初，郭靖宇导演在湖北大学的演讲揭露了收视造假背后的黑暗势力，促使娘道瞬间成为热点。有人表示，破二的收视是互联网沉默的一群人的无声反击。凭借着京城三部曲《傻春》《正阳门下》《情满四合院》，被冠以京味剧旗手的刘嘉诚导演又有一部新剧《正阳门下小女人》将和观众见面。这部剧聚焦女性创业话题，以小酒馆作为切入点，讲述了女主人公在经营过程中久经磨难，最终成长为女强人的故事。外表柔和的蒋雯丽这次担当不惧挫折的酒馆老板，在酒馆形形色色的人群以及不断更迭的时代潮流中演绎着角色韧性。由马科担任制片人的新剧《光荣时代》依托真实案件，把反特加刑侦两大元素融入一体，预计将于今年底开机。这部剧以1949年前后为故事的时代背景，讲述了第一代人民公安面对国民党留下的数万特务和散兵游勇，以及黑恶势力、邪教组织、不法奸商等盘根错节的势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环，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充满 LOVE 爱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哎，谁说去旅行没有爱？往往都是爱相随，爱相伴。LOVE， 听一听 JJ 怎么唱。 想要开始讨好你，到底从哪一天开始的？突然想买巧克力。背上鲜花是否俗气，现在先生谈个心，绑架着记得要去了解你的星座血型，一夜你心的你耶、想你想到我睡不着、见面时候说什么好、开始烦恼衣服太老、不要变成你的困扰、 爱有什么预兆，老师并没有教， 想要每天见到你、到底是从哪一天才开始的？记得当时好天气没来由的感到多甜蜜，温柔是我的本性，吸引我是你的天性，给你关心呵护，不会只是一滴滴。想你想到我睡不着，见面时候说什么好，开始烦恼衣服太老。不要变成你的困扰， 你的借口做有几个像我也能耐，落落大发把情意表白，碰壁碰一次壁，再次再接再厉，让一让自己的让，我要花爱的乖乖乖乖，有个大概念你的依赖，妈妈送宝爱的妈妈送成电动宝爱的闹钟， 想想我的告白，等你点头我就坏、baby， 让我成为你的未来。 时候说什么好、哦、开始烦恼一步太老 Oh no 不要变成你的困扰想你是把我睡着 Oh baby Love is a key Love is a key 充满爱的一首 LOVE 来自于 JJ 林俊杰和洪俊阳的共同演唱，收录在林俊杰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西界》当中。11点37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一起去的是斯里兰卡的霍顿平原。早就听说过霍顿平原的世界尽头呢，只有上午一两个小时云开雾散的时间，去得太早或者太迟呢，都是白雾茫茫的。所以根据经验，上午9点到10点之间的雾气呢，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耐心等待一个小时，大概在11点到12点，其实也就我们节目期间啊，你就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感受到世界尽头独特的美丽了。霍顿平原给很多人的第一感觉呢，就是和想象当中的新西兰很像。在这里有绵延起伏的山丘，极西的稻色以及草丛，还有高大的高山杜鹃，镶嵌其中的碧色湖泊，这一切是那么的美好，一切是那么的简单。从开始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这些景色始终没有变化。有些问题在我们之间，你会发现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那么一丢丢的变化。所以 J 上唱道，别问，很可怕。 总以为无聊当有趣的幽默只有他能懂，我不是他的菜，早该把手松开，他还意外安慰和你的秘密不善，爱现在已经麻痹无感，到底是上网订了1年份的思路哪能走，我坐着呆着想着希望一切能重来，爱情真的变得像是公海、哦、太意外，总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总以为无聊当有趣的幽默只有他能懂， 想走近，渴望近，什么爱你想 R&B 歌曲的最大一个好处呢，就是你会发现整首歌曲的叙述性非常非常的强。这首歌曲来自于 J 上演唱的《别问很可怕》，的确有些问题啊，在爱情当中千万不要问，问出口之后彼此可能都会觉得哎，不问就好了。好吧，如果爱情当中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希望各位都可以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陪和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缘。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 有些爱情是可以经过这样慢慢的过程的，而且慢慢越多，发现好像回忆也变得越来越多。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天气变得越来越凉了，进入到深秋时节了，马上。而这个时候很适合听一些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会唱的朋友一起来。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yesterday once more. Shubidu Lai Lai. 经典就是无论多少年过去，当你重新跟着一起哼唱的时候，仿佛感觉时光就停滞了一样。这首歌曲呢，当中唱到，当我小时候聆听收音机，等待着我最喜欢的歌曲，当歌曲播放时，我和他轻轻哼唱，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那时的时光多么幸福。忍不住感慨一句，时间真的是过去的很快啊，一晃看一下这个车里的镜子当中的自己，都已经是这副模样。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非常经典的卡朋特乐队的歌曲，在1973年的时候创作出来。这首歌曲呢，现在也是非常永恒的畅销单曲之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广东话，但是整个旋律听起来非常的舒服，来自于容祖儿的《深闺》。 甜蜜是甜蜜，也不必见了又见。沉默就沉默，有心声要诉在聊天。对不起，不会贪热闹，无谓为与你有进展，随时随地接见。从未在乎条仔，从未为谁留。 没关系，我已爱在乎你写